第166集，一看便知。 12月，气温骤降，京城彻底迎来了冬日。这个冬日特别了些，先是北部出了蝗灾，被朝廷雷厉风行压下，后又是边关与契丹人发起多次冲突，捷报连连传来。这些大事由着大恒国报辐射性的向四周蔓延的趋势也被百姓所熟知，但这些事离百姓们太远，他们愤怒于北疆游牧的侵犯，自豪于大恒士兵的胜利，但听完之后还是更关心京城所新兴的火炕。离京城近的人家已经动手想要去请京城的工匠前来家中盘炕了，不过他们如今想请也不容易请到，京中的工匠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，京城中到处都是富贵人家，这些富贵人家一盘就是几十个炕，本地的还忙不完，还想去外地，不去不去，太遭罪了。倒是有偷学到盘炕技术的人想要去外地给这些人家盘炕，但这些人拿不出官府给的证明，国报上可是说了的，若是请了给不出证明的人上门盘炕，若是盘得不好，淹到乌烟瘴气，朝廷概不负责。因着这些人未曾受过皇家工匠的教导，你们若是贪便宜为了省那几个小钱，自己就负担起万一盘不好的罪吧。因为这样的一番话，很多人都不愿意用这些偷学到盘炕之法的人。本来人家正经盘炕的工匠收的钱和偷学的人收的钱也就差几个铜板，何必去冒这个险呢？万一真的盘了还不能用，那这出的钱不是全浪费了？所以即便是等，这些人也愿意等着京城的工匠来，或者本地的工匠前去学习。而在这会儿，西夏使者终于决定，他们要启程离开大恒了。在离开之前，西夏皇子想到了楚卫在皇宫门前看着他的那个表情，明明是喜欢楚卫，但一想到他，西夏皇子心中反而会升起一股恶意，这恶意混着不知名的火，越是到了离开的日子就越是烧得厉害。李昂顺想来想去，自己找到了原因，觉得这是楚卫太过不识好歹，才让他这个西夏七皇子升起如此深深的恶意。在大恒的地盘，李治让李昂顺什么都别做，但是在西夏养成的跋扈暴力的脾气却是让他无法忍下这口恶气。于是西夏皇子准备在暗地里做些什么，以出了这口莫名的火气。顾元白在等今年的第一场雪，京中的雪往往12月份就会降了下来，而且是鹅毛大雪那般的下法，时时一夜过去，外头已经是一脚能盖住脚踝的厚厚积雪。一到冬天，人人都在等着雪，好像不下点雪就不是冬天一样。顾元白也在等着，等一个瑞雪兆丰年。他躺在火炕上，薛远送给他的那两匹狼也舒适地伏在火炕旁。热气不止让顾元白觉得舒服，也让这两匹狼舒服极了。跟了顾元白一段时间，这两匹狼被养得备为慵懒，有事没事就趴在地上不动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每天跟着顾元白出去放风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最有精神的时段，抖擞得英俊又神武。不过他们虽懒但是聪明，知道谁是赏肉的主子，因此格外讨好顾元白。就像这会儿，顾元白刚一从床上一下脚，两匹狼便积极撑起身子走了过去，蓬松的灰发柔软，剩上的脚就直接落在了狼背上。顾元白哭笑不得，从狼背上移开。 你们真的是够机灵的。 他伸手揉了几把狼，正要收回手，狼就探过头，用猩红的舌头亲昵地舔着顾元白的手心。狼头巨大，利齿就在手旁，顾元白拍拍他的狼头， 见手就舔，哪来的坏毛病，干不干净？ 咱们圣上的手必定是干干净净的。 正是说他们的舌头干不干净。 顾元白反手掐住了狼头下颚，搬开大嘴去看狼皮滋出口的牙齿。 他们可洗过澡了？ 圣上， 前些日子刚洗过的。 还算干净。 顾元白一个个检查牙齿和口腔，看得其他人胆战心惊，最后满意的点点头，放过了这两只狼。 不错。 这两只狼还没有正式的名字，顾元白就大狼小狼地叫他们。更为俊一点的是大狼，另一只就是小狼。顾元白让人牵着他们下去喂食，工人端上温水净手，他随口问： 京中盘炕的人可多？ 听起来是很多，嘿嘿，圣上觉得好用的东西，百姓们也都觉得好。听说外头热闹着呢，盘了炕的人家吹嘘火炕的妙处，没盘炕的人听着越发好奇。京城里头的木匠忙得很，吃饭呢也只有几口的功夫。 真让户部尚书又开了一个进项。你看户部尚书如今这个铁公鸡的样子，同以往真的是区别大了。 户部尚书是越做越尽心了，顶好的良辰。 自从顾元白因为爱惜户部尚书的才能而提醒其莫要和太傅卿结姻后，户部尚书便开始在自己的职位上发光发热，为顾元白尽心尽力，比以前都拼命了好几倍。顾元白点头，正要说话，外头忽然有人来报： 圣上，边关送来了东西和折子。 呈上来。 通报的人连忙走了进来，将一尊沉甸甸的木盒呈了上去。公事检查之后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个被冰块冻住的血淋淋的人头。顾元白呼吸一顿，他上前定睛一看，虽然他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但他还是很快认了出来。 洗碗丹。 是。北疆传来消息，洗碗丹的部族冬日无粮，妄图偷袭我军，却被我军发现，一场混战之中，洗碗丹就被我军斩于刀下。 砍了洗碗丹的是谁？ 薛将军。 这个薛将军是薛平薛老将军还是薛远薛将军？ 顾元白压下这句话，心中直觉能做出送人头这事儿的非薛远不可。 洗碗丹的头颅送给朕做什么？洗碗丹死了之后，契丹八部的其他人现在又如何了？一个洗碗丹死就死了，之后的事若是处理不好，才是真麻烦。 通报的人呈上厚厚的信封。 你一看便知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